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of life.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一，农历8月15，今天机动车不限行。今天呢也是中秋佳节，在这里祝愿各位朋友中秋快乐，阖家团圆。中秋恰逢秋收，新谷登场，新酒上市，饮食是非常的丰富，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月饼的身影。除了吃月饼之外，中秋节的习俗还有祭月、拜月、赏月、燃灯等等。中秋节南北地区的习俗差异呢并不是特别的大，北方呢偏重亲人团聚，而南方呢不只是亲人团聚，户外活动还比较多。比如古代在江浙一带，观潮算得上是中秋节的一件盛事了，一家人还会在中秋当天团圆饮酒，吃新米饭。稍后的资讯部分，我们会为您介绍中秋节的文化活动，而访谈部分呢，我们邀请到了文化学者梁盼，跟大家聊聊中秋诗词中的美丽意境和传奇故事。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资讯，先来为您介绍一组和中秋相关的活动。卢沟桥畔赏明月可以说是每年迎中秋的重头戏之一了。今天卢沟晓月中秋音乐会将在这里拉开序幕，除了以往的祈福望月，这次活动还设计了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访谈、中秋文化游园等环节。中秋赏月，如果您想来点有科技含量的，北京古观象台今天晚上7:30到9:30也会举办中秋赏月活动，通过电话预约的观众可以通过望远镜来观测月面环形山。中秋节正好赶上周一，虽然博物馆有周一闭馆的传统，但是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中国科技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正阳门管理处、北京古观象台、北京西山大觉寺管理处、赤化寺、北京文博交流馆，还有北京白塔寺管理处以及北京市团城演武厅管理处等等，很多家热门的场馆都打破了习惯，今天照常开门迎客，节日期间正常开放哦。北京地区的博物馆在中秋期间推出了20项特色的展览或者是活动。首都博物馆近期开展的大辽五经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经建成1080年展，汇集了270件套的辽国文物，包括金银器、瓷器、壁画等等，详细勾勒出了一幅辽代全景图。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以18世纪的北京与东京为背景，通过两个国家城市博物馆所藏的181件套精品文物，多角度展现了清前期盛极一时的北京和幕府时期繁花似锦的江户。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合镜展， 展出了64件套铜镜展品，让大家能够从多角度来理解铜镜文化。和镜是指日本古代的铜镜，日本和镜在吸收和消化中国的汉文化、唐文化之后，有了自己的长足发展。这次展览主要聚焦于纯和式镜，展出了64件套的铜镜文物。丰富的民俗传统活动也为大家营造出了中秋氛围。兔爷是老北京的吉祥物，老北京在中秋节请兔爷、送兔爷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首都博物馆推出的赏兔爷、会兔爷、花好月圆聚首博活动，邀请小朋友中秋节到首博来学中秋知识，自己动手制作兔爷。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推出了中秋节传统文化宣传活动，通过文化展板展示、碑塔体验等活动，让观众体验传统节日的文化盛宴。而老舍纪念馆推出的来自月亮的小兔子中秋佳节画兔爷活动，通过讲座带领观众了解兔爷的故事，并带领大家亲手画兔爷，以讲座和手工相结合的形式传播传统的节庆文化。中秋是丰收的季节，房山秋收节正在房山区天开花海景区举办，活动提出了一加 N 的新玩法。N 个分会场包括农耕体验、稻作文化遗产保护、特色农产品采购、农业科普教育、美食体验等等，而且还开通了上京西电商平台，线上线下同步促销。这个活动将持续到10月下旬。再来了解演出方面，中秋佳节一边游园一边听歌是个不错的选择。乐迷们可以关注在长阳音乐主题公园举办的2018麦田音乐节，吴青峰、徐佳莹、陈丽都会到场，还有颇受民谣少年们喜爱的房东的猫和花粥等音乐人。门票240元起。今天在音乐声中过一个快乐的中秋吧。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中秋传统佳节，去看一看古代女子发间的精致发簪，也是别有韵味。中国古簪精品展正在西城区第一文化馆展出，这次展出了700多只中国历代精品古簪，包括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兽骨古簪、秦汉时期的古玉龙凤头簪、唐朝时期的步摇和宝石翡翠头簪，到明朝的翡翠双尖头簪，以及清代的扁方头簪等等。最轻的簪子只有2克，而最重的接近100克。有的头簪不仅是装饰物，还很实用，比如一对清代的头簪就可以当挖耳勺使用。本次展览免费参观，今天和明天是最后两天展出。古老的诗经即将被歌声激发出新的活力。10月20号和21号，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诗经打造的音乐剧《诗经采薇》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首演。音乐剧《诗经采薇》的创作过程征询了国内多位诗经研究学者，力求尊重史实，洞察古人生活形态。《诗经采薇》讲述了一个关于如何理解生命的故事，故事中有战争、瘟疫、爱情以及家国情仇，表达了对生命的真正敬畏和做人之道。在音乐上，既表现中国传统音乐风格，又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说了古诗，再来说说古籍。河北邢台最近发现清代的《宋氏宗谱》手抄孤本，这件孤本是唐朝名相宋璟的32代孙宋梦龄于清代光绪甲午，也就是1894年续修的，距今也已经有124年了。《宋氏宗谱》是线装手抄本，谱中墨书清晰，楷书字体苍劲有力，封面写有温阳宋氏家谱，首页写有光绪甲午年抄等，其中详细记录了宋氏宗族的渊源。这件宗谱对于传承历史文化、家族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喜欢邮票的朋友可以关注，香港邮政将在10月9号发售一套以粤剧剧目为题的特别邮票和相关集邮品。这里所说的粤剧是指流传于广东和香港一带的传统戏曲形式。那这套邮票展示了6个家喻户晓的粤剧剧目和经典场景，包括帝女花、双仙拜月亭、关公月下试貂蝉、凤阁恩仇未了情、梁祝恨史以及昭君出塞，面值从2港元到5港元不等，约合人民币1.7到4.3元左右。 粤剧题材多取自民间传奇、历史或神话故事。作为香港文化的重要印记，粤剧于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最近出游的朋友请注意，国内多地景点的门票十一之前下调了。安徽黄山旅游风景区的旺季门票从原来的每人230元降价到每人190元。河南郑州嵩山少林寺景区的门票价格由每人次100元降为每人次80元，而且这个价格已经开始执行了。另外，洛阳龙门石窟景区门票的价格由每人次100元降为90元，焦作云台山景区门票价格由每人次150元降为120元。海南的知名景区门票将在10月1号开始降价，降低门票价格的景区包括三亚大小洞天、三亚西岛、槟榔谷、天涯海角等等，降幅从10%到30%不等。骑行是现在很多朋友喜欢的出行方式之一，但是骑行的最快速度可能会让您感到惊讶。美国女子米勒最近以平均每小时296公里的速度骑行，创下了骑自行车最快速度的世界纪录。据报道，米勒是在美国犹他州邦纳维尔岩沼借助一辆改装赛车的气流骑行达到这个速度。米勒当时系在一辆改装赛车后面的自行车上，当这辆改装赛车达到145公里时速的时候，米勒解开绳索，借助赛车产生的气流使劲蹬自行车，最终达到了296公里的平均时速。目光转向美国，美国亚马逊公司正在酝酿一项计划，在今后几年间开设多达3000家无款台商店。亚马逊公司第一家无款台实体超市今年1月份在西雅图正式营业。顾客在入口处扫描指定手机应用软件进入超市，选取商品后就可以离开，无需排队结账。超市利用顶置式摄像头识别顾客，追踪商品。顾客离开后，从他们的亚马逊个人账户扣款。亚马逊开设更多无款台商店的主要挑战是高成本。西雅图的无款台实体超市仅硬件就耗资超过$1,000,000。 古人望月怀远，寄托思乡之情，如今深情诵读，感受亲情满满。诗会中秋，用诗词温润月圆中秋夜。 中秋节前夕，我们通过官方微信账号城市文化范儿向大家征集和中秋团圆月色有关的诗词诗句，收到了很多热心听众的积极参与的语音和视频。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节目的一些老朋友跟大家一起诗会中秋。 大家好，我叫卞小彤，我今年2岁0.5个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大家好，我是刘新生，我是前驻坦桑尼亚和塞浦路斯大使。中秋佳节之际，我为大家朗诵一首艾青的诗《我的思念是圆的》，以此来寄托我们广大驻外人员的思乡之情，感谢他们对中国外交的贡献。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在这样的夜晚会想起什么？我的思念是圆的，西瓜苹果都是圆的，团聚的人家是欢乐的，骨肉被分割是痛苦的。思念亲人的人望着空中的明月，谁能把月饼咽下？ 是谢喜章。春江花月夜，唐代张若虚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一零七点三 ，AM 一零二六，城市文化范儿。 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中秋佳节，花好月圆，这样的日子怎能不读诗？月无情，人有情。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中秋月圆泼墨挥毫，吟咏不休。这些吟咏中秋和月亮的诗句背后，有着古人怎样的情怀，有着诗人怎样的情怀，从中我们又能找到哪些关于历史和文化的线索呢？诗歌中的月亮从古至今有没有什么不同？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继续诗会中秋。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文化学者梁盼。梁先生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那么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明月几时有》应该是最脍炙人口的中秋诗词之一了哈。想先请梁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我们从这首大家比较熟悉的诗词切入嘛，那么这一首词《明月几时有》的背后有一些什么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吗？中学课本我记得学过的是苏轼做的一首词哈。 对， 苏轼其实是为思念他的弟弟所做的是吗？ 是这样的，因为首先苏轼他自己都说得很清楚嘛，这个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子由就是他的弟弟啊，苏辙。但是这个词啊，他其实更多的在我现在看来，他更多的还不是思念他的弟弟。 嗯， 当时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但是呢，这个苏东坡啊，他跟王安石的政见呢、大不一样。所以呢，他当时在那个首都啊，在这之前呢，在首都的时候待得很苦闷。当时首都是在开封，待得很苦闷。但是呢，他又没有很明确的跟这个王安石呢闹很大的别扭，也就是说呢，朝廷也没有把他怎么样。 嗯， 他自己呢觉得待得没意思，他是自我申请啊，去往山东那边一个叫密州的地方，密州就是现在的诸城啊，山东诸城那边呢去做官。就远离朝廷，因为他那个想法跟王安石的搞法完全弄不到一起，干脆走，眼不见心不烦， 必走他乡。 对， 这样子呢还是能够自己清静一点、 是 省得烦。 所以就从这个河南的开封到了这个山东的密州，就是现在的诸城。他本来之前呢有一个想法，因为当时他的弟弟苏辙呢也在外地做官，其实他也不愿意到山东去，但是这个事情他说了不算，不小心这么一调调到山东，发现本来想调到外面之后离弟弟近一点，结果调了之后还是觉得很远很远。他弟弟根本不在山东境内，也是在很远的地方，所以呢造成了他呢 既是因为在朝廷里面跟王安石变法的那一派的闹得不高兴，跑到山东来，又到了山东呢，又不能跟弟弟离得很近， 又远离了亲人 啊，又不能跟弟弟在一块，可以说是什么都不如意吧。就是说关于这个情感上无处发泄，正好呢，当时在密州的时候，有个中秋就写了这个词。 真的后来是被千古吟咏哈。 对，被千古吟咏。 一说到中秋，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第一首就会想到是这首词。 是。 后来改编成了歌曲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还能哼上两句。 我昨天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不瞒大家说，我听了十遍以上，我就一遍又一遍的听找感觉。他这个词为什么好啊？说白了最大的优点是通俗。你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的句子的话，虽然是宋代人写的，但是我们今天不需要做太多的解释，就能非常清晰地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意思。 确实，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名垂千古哈。那也想问问梁先生，苏轼写月亮是属于这种灵光一现、偶有所得呢，还是说其实他的诗词当中也经常会涉及到这个月亮呢？ 经常会涉及，就譬如说在密州写了这首《水调歌头》之后不久，第二年，本来他这首词的话，这个《水调歌头》啊，是抒发了一部分对于弟弟的这个思念之情，但是到了第二年，情况 有了变化， 他呢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这样就跟弟弟在一块了，也就是说，在《水调歌头》的第二年，苏东坡又有一首写月亮的诗，不是词，是诗。这首诗呢，其中有一句叫“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是现在我跟弟弟在一块看着今年的这个中秋的月亮，但是呢，他是唯恐今天夜晚的这个月亮啊，不能够永远的这样的美好。那么，又不知道明年这个时候，明年的中秋的时候，我跟我的弟弟苏辙，我们又到哪人能够共看这一轮月呢？他表达了即便是到一起了，他还是在忧心忡忡的，跟他弟弟到一起了，在一块看中秋的月亮的时候，他依然表达了某种对前景的一种忧思。你看，明月明年何处看，今年虽然我跟你弟弟我们在一块，但是明年那段明月还在，但是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能在一起，我们又分别是在什么地方能看到这段明月呢？ 所以说月亮真是自古以来就是把一种思念之情寄托在他身上会比较多哈。 对 对, 对。 而且我们今天也是用苏轼的这首《水调歌头》拉开了这个我们今天诗会中秋的帷幕，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词。那其实要说这个古人望月的诗词，那是数不胜数了哈。 对对对。 梁先生，据您了解，那比较早的吟咏月亮的诗歌是什么呢？ 比较早的应该是最早的是在古诗十九首里面。古诗十九首呢，这个要跟大家先概念说一下，这个古诗十九首是一个十九首诗把它合成一块的。它是这个后来人呐、把他这个以前的诗总结了一下， 集结在一起， 但是作者是佚名的，不知道是谁做的，但是大概这些诗大概是作于东汉这样一个时期。在古诗十九首里面呢，其中呢有两首重点写到了月亮，但是这两首特别值得玩味儿。一首呢叫《明月何皎皎》，这首诗的话呢，我们把它念两句啊。明月何皎皎，照我罗窗围，何愁不能寐，懒衣起徘徊。他这个诗的话呢，是写的一种团圆，就是说一个男的一个人看着月亮的时候呢，睡不着，忧愁不能寐，懒衣起徘徊。因为他睡不着，所以呢干脆就把衣服穿起来了，就懒衣嘛，就是又从床上起来了，然后就徘徊。讲的是这个东汉年间的一位诗人，他在思念他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亲人，这是一个月亮的一个诗。还有一首一个月亮是跟这个截然相反，也是在古诗十九首里面出现的，他的名字叫明月皎夜光，诗名叫明月皎夜光。但是这首诗的话呢，明月皎夜光，处之明东壁，处之呢就是这个蟋蟀，蟋蟀呢在这个墙的东面呢在叫，明月呢皎夜光，这么个一个环境。然后这个诗呢又讲的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人啊，他 有一个朋友， 嗯， 现在飞黄腾达了，是他的同门，但是呢，他这个同门飞黄腾达之后呢，基本上就不搭理他了， 嗯， 所以这个人呢就有一点带着怨愤啊，所以这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两首，一首就是说是一种思念之情，思念亲人，还有一首呢是表达怨愤，对以前的朋友的这么一个指责。这个第二首尤其是值得我们玩味，就是月亮一般是团圆的， 嗯， 但是这个东汉这位诗人的话呢，他能够从这个月亮的团圆的过程当中联想到自己这么个凄凄惨惨的状态，而对那个飞黄腾达的友人提出一点谴责的意思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我听出来了，就是比较早的这些吟咏月亮的这个诗句，其实跟中秋节关系倒不是特别大，是吧？ 中国古代啊，最开始就这个月亮的概念呢，是带有一定的母性崇拜，甚至是生殖崇拜的。这个 是因为嫦娥在上面吗？ 是， 就是这个传说哈。 对，是这个传说，就是说嫦娥是谁呢？嫦娥后羿的这个 夫妻感情比较深的， 很好。这个后羿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射太阳， 射太阳。 现在我们没有那么热，幸亏他把那几个太阳都射下来了。 哎呀，要不然的话我们更热了。母性崇拜，甚至是生殖崇拜的，这个 是因为嫦娥在上面吗？ 是， 就是这个传说哈。 对，是这个传说，就是说嫦娥是谁呢？嫦娥后羿的这个 夫妻感情比较深的， 很好。这个后羿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射太阳， 射太阳。 现在我们没有那么热，幸亏他把那几个太阳都射下来了。 哎呀，要不然的话我们更热了。然后呢，他呢本来是跟这个嫦娥的关系很好。这个有一年呢，后羿的话呢就得到了一种灵丹妙药，据说这个灵丹妙药吃了之后可以成神仙， 长生不老。 然后呢，很不巧的是，把这个长生不老药放在家里，放在家里呢，被一个外面的人知道了，一个强盗知道了。然后呢，强盗就要偷，偷的话呢，刚好那天呢，后羿不在家，嫦娥在家。嫦娥呢，为了阻止说不让这个盗贼啊去偷这个灵丹妙药，抢在之前呢，自己把它吞下去了。吞下去之后呢， 他就上 天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嫦娥当时是比较好奇，自己偷偷的把那个药给尝了。 是，所以后来就是因为他上去之后的话，这个后羿啊就非常的这个难受， 嗯， 就思念。当这个月圆的时候，就望着了发呆。就这么样一个意象的话，那从古代的这个我们中国人的研究来看的话，那其实就是一种母性的一个崇拜。其实因为月亮是至阴之物嘛， 嗯， 甚至它跟这个女性的这个生理周期啊，这个东西是 有关系， 有关系的，跟太阳做一个对比嘛。至于后来的话呢，演变为这个团圆的话呢，大概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从这个东汉年间的这个古诗十九首开始， 嗯， 开始有诗人把它作为一个意象，作为一个团圆的意象，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 自古以来呢，应该说这个月亮在诗歌里出现了很多次，而且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 嗯， 一会儿我们请梁先生来跟我们接着说，好吧？ 好， 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为 OLED 电视高端电视之甄选，三大科技，超强画质，临场音效，全时 AI， 无蓝光，最健康，呵护你和家人的眼睛。中国每卖两台 OLED， 其中就有一台是创维。 你知道吗？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坐拥新机场，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芙蓉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 芙蓉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一，农历8月15。今天机动车不限行。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弯弯月儿夜渐浓，月光伴轻盈风，月色更朦胧，倒映湖中她面容，柔柔身影。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李头。而且呢，一开始呢，跟中秋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然后后来呢，中秋月圆之夜其实是关系很密切的哈。 对对对。 那么比较大量的是出现在诗句当中，讲这个中秋之夜的这个月亮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应该还是从唐诗吧。 唐诗最多了哈。 唐诗是最多了。 是，而且从那个时候月亮开始越来越多的被寓意着这个团圆，寄托着相思，是吧？ 对，这是达到一个高峰了的唐人。 但是同样是写月亮望团圆寄相思，也是总会有一些人会别出心裁吧。 是， 其实刚才您也说过，有一位诗人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他是用月亮来就谴责一下有人表达他的孤独之情哈。在您的印象当中，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别致或者说是比较另类的，就是通过月亮来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清代的大诗人龚自珍，就是那个写那个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对对，就是这个这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写这个刚才这首诗的同时呢，大概不久就写了另外一首诗。这首诗呢是写月亮，但是他那个月亮写的真是很有意思，什么呢？一川星斗难无数，长天一月坠树梢。那这首诗我觉得是非常怪异的，在我们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写月亮当中，你看，一川星斗难无数。他是说他看到的满天的星星都像是烂掉了一样的，烂掉了，星星是烂掉了才成这个样子。 这是跟他的心绪有关系吧，我觉得。 长天一月坠树梢，刚好有一轮满月，给人的感觉他是要堕落，他是堕落的，他要掉下来，他要掉在树梢下面去。天上的星星是烂的，月亮呢是要掉下来。他当时写这个诗的时候是处于是最苦闷的时候，确实是您刚才说的对，这个龚自珍呢，不过他一辈子这个人就是个苦闷的，就像我们刚才念的那首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实就是跟这个也是相关联的。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说有这么样的一个不拘，想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呢？你看他看到的天上满月的这么漂亮的美景，他都用难和醉这样的动词把它表达出来，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人当时的心情低落到什么时候。 这个龚自珍他这个人真是个一个很癫的人，就是说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苏轼啊，包括李白，后来我们也马上要讲到的那样一种明月的那种感觉，在他这里基本上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 对，人家都是觉得很美好， 是他把它搞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东西。其实就算李白也是有很癫的时候，但是李白写明月一般还是比较正面的，没有像龚自珍这样把它写得这么灰色。 不过这种另类的也是容易让人记住，所以一问您您马上就想起来了。 其实啊，说到诗仙李白，他的望月诗也不在少数，比如著名的把酒问月，我也给大家朗诵一下。把酒问月，故人贾纯令与问之，唐·李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萧从海上来，凝知小巷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 那么诗仙李白这个咏月抒怀的诗往往都是有美酒相伴，这个是不是也算是李白他写中秋或者是这个咏月诗歌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呢？本身他自己就是喜欢喝酒哈。 其实这首诗的话呢，我是印象最深刻的倒是最后这一句的前面两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嗯，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嗯， 最后一句当然是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是，就像李白所说的，他愿意对着歌，对着这个月亮喝着酒，然后让这个月光呢照在这个金色的这个酒杯里面。但是呢，同时呢，他在前面已经强调了， 嗯， 就是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说再怎么样我们都是要过去的。 嗯， 其实就是说今天的人永远是看不到古代的月亮。 嗯， 但是呢今天的这个月亮呢曾经又照过古代的人，我李白最终也只是一个古人而已，马上我就要做古了。 对我们来说他就是古人了。 当然他自己已经想到了自己将成为古人， 我们也会成为古人的。 嗯，所以说这个人呢，千万对着月亮的时候一定不要想到自己是古人。如果你一旦想到自己是古人呢，就会像李白这样的， 嗯，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最终我们在月亮的这个比照下基本上都是流水了，因为每一年每一百年每一千年每一万年月亮都是这么照着。 嗯， 但是你是换了多少茶人呢，表达了这样一种宇宙之间的这么一个人的一种最终是孤独的这么一种情怀吧。 那么李白他的这些诗当中的月亮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就除了刚才说的这首诗，因为要说也是一位高产作家了哈。 是，关于李白写月亮诗啊，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而且我就此还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 哦， 嗯，现在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说他有一首诗就是写给王昌龄的。 嗯，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只道夜郎西。这个闻道龙标过五溪，龙标呢其实就是指王昌龄。王昌龄的话呢，过五溪就是指我们今天的这个西南一带的很难走的一些水路。然后呢，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只道夜郎西，是王昌龄要被贬到夜郎这个地方去做官了。 嗯， 所以李白呢就寄了一片明月 想让这片明月随着王昌龄一直到夜郎去。夜郎就是现在的湘西和贵州交界的那一带、 哦、 我们直接就说就湘西吧、 嗯、 就沈从文的老家边城、啊、就那一带、 嗯、 那一带呢现在倒是旅游的开发的重点地方，但是以前在唐代的时候 很荒凉， 很荒凉，没人去的那地方。 是， 结果啊，李白是把一片愁心寄给明月，让明月陪伴着王昌龄到这个偏僻的夜郎去。 嗯， 结果没过多久他老人家也要被流放到夜郎去。那个李白啊，晚年本来也就罢了，好好的，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淌一趟子浑水。唐代啊，这个到李白的晚年时期有一个永王叛乱、 嗯、 就是当时的这个唐玄宗的一个小儿子。 嗯， 唐玄宗最后让位了，肃宗继位啊，就是他儿子。这肃宗的有个弟弟叫永王，这个永王啊就叛乱，结果这个李白呢跟着这个永王打火， 嗯， 歌颂永王，还写了很多赞美永王的诗歌。最后永王败了，肃宗最后秋后要算账啊， 站错队了， 站错队了，把李白本来是非常严重要斩头的， 嗯， 好多人求情，好多人求情，最后再判了一个流放夜郎， 嗯， 王昌龄只是还是被贬到夜郎去做官而已，还算是做官， 嗯、 他呢自己没想到是流放到夜郎去，他自己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那么我在那篇文章结果是说，是啊，以前你倒能寄愁心与明月来送给王昌龄，现在你老人家自己要去夜郎，谁来又给你寄一片明月，寄一片愁心呢？ 嗯， 啊，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就是说李白他自己写这首诗的时候，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他根本没想到夜郎这个地方可能他也只是随口随手一写了，这首诗呢也流传千古了。 嗯， 他自己肯定没有想到说，几年之后。他老人家自己也居然会流放到他写过的夜郎这个地方去，是作为重罪流放。所以李白这个人有时候呢，我们想一想，你记什么仇心呢？ 狂放的诗仙哈， 嗯， 最后被流放到这个地方去。 对对对。 那么刚才呢，我们听这个梁先生说到了关于这个李白哈， 嗯， 吟咏月亮的诗， 嗯， 不同的诗词真的是表达了他不同的这种心境哈。 对 对, 对。 那么说到李白，我们就。不得不提杜甫，李杜、 嗯、 李杜嘛哈，大家耳熟能详哈。 嗯、 那么诗圣杜甫又给我们留下哪些经典的这个中秋咏月诗呢？ 杜甫的话呢，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有名的就是那首《月夜忆舍弟》。 嗯， 这首诗的话呢，我只想把其中的第二句我把它练一下：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这句话是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 嗯，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当时是安史之乱，安禄山正在对这个唐王朝进行颠覆性的打击。 嗯， 杜甫当时人在这个秦州， 嗯， 秦州就是现在这个甘肃省的天水市， 嗯， 在甘肃那边。 嗯， 结果呢，到了那边之后的话呢，碰到这个中秋夜，然后呢，他的几个弟弟，他有弟弟啊，他主要是怀念他的舍弟嘛，月夜忆舍弟， 嗯， 主要是怀念他的几个弟，他的几个弟弟当时因为安史之乱呢，沦落到很多地方去了，然后呢音信全无，因为战争那个正在打仗嘛，写信的话呢又他既没法去投递，也没法收到弟弟们的来信， 大家各自颠沛流离， 对，各自颠沛流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在这个甘肃的天水已经有点偏了，比较偏的地方呢就很难受。看着这个中秋的满月，然后呢想着自家的几个弟弟啊，从小的话呢，原来的时候小时候在一块的时候呢，是中秋夜的时候老在一块的， 嗯， 但现在呢因为战争不知道他们今天晚上在干什么， 嗯， 今天晚上这轮月亮他们是不是在看呢？ 其实也是表达了这个大时代下小人物的这种颠沛流离的命运哈。 是是，说到底这个杜甫的话真是要得亏安史之乱，杜甫的很多好诗都是在安史之乱写的，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很多什么三吏啊三笔啊是吧，像这些诗都是安史之乱。 有的时候乱世可能人会发一些更多的这种感慨哈、啊，一种很不好的生活环境，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环境可能更是引发了他们这样的一些才思泉涌、 嗯、 诱发了他们更多的来写作、嗯、 对，你看这个他这首月夜忆舍弟，他第一句其实这么说的，他交代了一下，他说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戍鼓吗？戍鼓就是戍，就是戍边， 戍边的这个鼓声哈， 戍边的这个鼓声呢、啊 嗯、 断人行，所谓断人行就是说人行走的时候就感觉很行之影单的那一种状态， 嗯， 就是打仗的那样一种状况嘛，是吧、 嗯、 秋边一雁声，秋天的时候，中秋夜的时候是吧， 大雁叫来了一声很凄凉的一个声音，然后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他所谓的这个月是故乡明，我们更多的应该把这个故乡理解为故国，因为安禄山史思明叛乱了，基本上已经把唐明皇也就是唐玄宗逼到成都那边去了，然后儿子肃宗继位了，国家是四分五裂，当时很混乱，大半个中国基本上当时很大一部分东边这一大片土地都被安禄山他们占领了，相当于是故国这个概念当时其实就是一种很哀怨的状态了，几乎就是一个要亡国的那么一个概念在那里面。 李白、杜甫都是唐朝，其实刚才您也说了，唐诗当中月亮的身影是比比皆是的。 对， 对， 对。 那其实我们今天如果想要更加理解诗中的情感和内涵，可能还更需要多一些了解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从唐诗当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唐朝那个时候社会生活的一些什么样的蛛丝马迹呢？应该说是很多的哈。 唐人是这样，唐人呢，他这个写月亮呢，主要还是一个寄托团圆也好，还是故国啊，刚才杜甫的那个概念也好。但是有个别诗人啊，也是在诗歌当中啊，表现出了唐代的对于这个中秋节啊，对于这个样节日的一些社会生活的一些描述。譬如说在李白和杜甫之后，比他稍微要年纪要轻一些的一个诗人叫王建。这个王建呢很有意思，他曾经写过有一首诗，这个名字很长啊。王建这首诗叫《元和郎中》，从8月12至8月15夜玩五首，也就是说从8月12号一直到8月15 12 13 14 15这4天时间他写了五首诗。这五首诗其中呢一首呢是这样写的：夜深静放佳人睡，直到天明不住灯。这什么意思啊？夜很深了，让家里人先睡了，夜已经很深了才让家里人睡，然后到天明都不把灯给灭掉。 为什么呢？ 因为唐在的时候中秋节与元宵节被并列为两大狂欢节，而且八月十五的这个狂欢尤其这个元宵还要热闹。为什么？正月十五的时候还有点冷了，从古到今吧，正月十五不管是南方北方都是很冷的天气，你在外面户外这个玩呢、乐的，你要冻伤了怎么办？八月十五不同，八月十五这个是个好日子啊，不冷不热，全中国上下像北京这边是吧，它八月十五也不算太冷， 夏末秋初。 对，南方的话呢可能天气还温度更高一点。所以八月十五呢是中国人的最舒服的一个狂欢节。相对于那个元宵节来比的话，所以这个王建这位诗人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从八月十二到八月十五这四天时间还不是狂欢了一个晚上呢，他是狂欢了四个晚上。就是古人对于这个中秋节啊，他这个重视程度可以想见之一斑。还不是说8月15当天很晚睡，王建讲的是从8月12号开始，8月12开始一直到8月15每天晚上都是很晚睡，然后每天晚上几乎都是不停灯。 这小长假放得够长的。 他比我们长啊，比我们舒服。所以从这个王建这首诗呢，我们充分的感受到了我们中国古代人在中秋节这一天呢可以让情绪啊得到一个极大的放松， 对，充分的宣泄啊， 对对对， 也能了解到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很重要。古代嘛，因为不像现代的这个娱乐途径那么多，因为古代的这个社会生活，虽然说我们可以想见到唐人也是有一些音乐啊，是吧，教坊啊，玩一些各种的游戏啊都有，包括一些戏剧啊也在唐代有一些雏形，但实际上相对于现代人来讲啊，古代人其实是非常单调的。那么八月十五这样一个不冷又不热的这样一个时间，确实对于整个唐代的国民来说是一个极其好的机会。 大家可以有时间出来一起玩一玩哈。 对对对。 说过了唐朝，我们再来说宋朝。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的苏轼和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肯定是宋词咏月的代表了哈。那么除此之外还有这方面的宋词的佳作吗？应该说还有不少的哈。 有有有。 哎，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苏辛，苏是苏东坡，辛是辛弃疾。辛弃疾有这方面的诗词吗？ 有有有。辛弃疾这个人我们确实要重点说一说，因为他曾经有一首《一剪梅·中秋圆月》，这是一首词。这首词的话呢写得非常哀伤，我们把这个词的这个 下半阙把它说一说。浑玉尘封问画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满堂唯有烛花红，歌且从容，悲且从容， 就是 慢慢的来吧，反正信也难通，路也难通，对，外面就是这么一个很糟糕的情况，那么呢刚好有这么一个中秋节了，得过且过吧，那就慢慢的唱点歌，听点 歌，歌且从容， 悲且从容， 哈， 慢慢的喝点酒，慢慢的听一点歌，这么一个状态。其实他不应该是这个状况，辛弃疾这个人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大作家，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特别罕见的文武全才。他曾经自己带着一队人马打到金国的那个大营里面去，打了一通自己还能够全身而退，就这么一个在武功方面，在这个带兵打仗方面很有天赋的这么一个大作家，文武全才。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的能把诗词能把打仗都能做好的人呢、啊，太少了啊。那这个人为什么会在中秋元月写出这么一个很忧愤的这么样一个很缓的一个东西呢？其实他的很多诗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他跟苏东坡是齐名的，他的很多诗是很高昂的。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明代的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女人叫柳如是嘛，柳如是为什么叫如是啊？刚开始她不叫柳如是，她就是取了辛弃疾写的这首词的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她觉得这个词写得好，所以她叫柳如是了。所以本来是很豪迈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写这么样的一个歌且从容悲且从容的这么一个很慢的这么一个词呢？ 对呀、啊，他一个是豪放派的一个词人， 失望了，因为当时因为他的那样一种对金国，因为当时处于南宋嘛，他对于金国呢是一个一向的一个抵抗派，就是要打，二话不说就是要收复北方的国土，一直要打，一直要打，天天嚷着要打。但是当时的那个整个的南宋的君臣呢，几乎就是偏安长江南边这一带就得了，所以他与当时的主流的那么一个对于战局的认识是格格不入的，他是认为不管怎么样就要往前打，就要往北方打，一直要收复失地，因为是得不到这个机会去再去打金国人了，所以就 很悲愤 很难受。 当时执政的他们是那种屈辱求和的心态， 是 凑合就行了， 整体上是这么一个氛围。当时是孝宗嘛，秦桧嘛，是吧，他们这帮人嘛没办法弄。当然他倒是比这个更晚一点，比这个岳飞时代稍微再晚一点，但也是跟岳飞一样的一种遭遇吧。 所以说辛弃疾的这个吟咏月亮的这个词呢，就是有一种悲凉的心情在里面哈。 对对对，悲凉。 那么和我们之前说到的唐诗相比，宋代诗词当中的这个谈到了中秋或者是吟咏月亮的，它整体是不是就有一种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呢？ 是，从这个整个诗歌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呢，唐人的话呢，不管怎么样，你说这个李白也好，这个杜甫也好，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王建也罢，虽然说这个有时候呢是有一些看着月亮有一些内心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但总体来说呢还是一个斗争，还是要开阔的，这么要开疆扩土啊，或者说一种比较放得开的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在宋代之后的话呢，总体来说的话呢，诗歌的话呢就是一个收，像这个歌且从容悲且从容，刚才我们说的辛弃疾的这个就是给人一种属于内心的一些东西了，更多的是走向内心了，而不是说你像辛弃疾这样的人都是经常打仗的，这个人都是完全回到了内心世界了啊。总体来说格局是比唐诗比唐代的文学作品格局还是要小一点，这是肯定的。对于月亮来，对于咏月诗来讲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同样是一个月亮，唐代人看到的月亮跟宋代人看到的月亮，它为什么又会有一些区别呢？因为唐代的诗歌很多，我们知道唐代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诗歌流派是边塞诗歌，就是在那个边疆地区写诗的一派人吧，他们看到的月亮啊是在长城边上经常看到的，是在玉门关，是在现代的新疆、甘肃、内蒙这样的地方看到的月亮， 边关的月亮， 边关的月亮。但是到了宋代之后，我们的国土面积变小了，宋代的那么看到的月亮就不是这些边关的月亮了，往往就是开封的月亮、洞庭湖的月亮啊、杭州的月亮，是这样的月亮。这样的月亮跟唐人的那样一种在长城边上看见的月亮 这种气势就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

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一，农历8月15，今天机动车不限行。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白月光，心里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继续我们的诗会中秋，也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嘉宾，文化学者梁盼先生。您好，梁盼先生。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嗯，我们继续来说诗词当中的这个中秋哈、啊 嗯、 刚才说到了唐诗，说到了宋词。 嗯， 宋词里头刚才您说到，他说到月亮可能都会有一种比较悲凉的心情，是吧？ 嗯，对对对。 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辛弃疾， 嗯， 就是对这个故国的思念，以及想夺回失去的国土又不能夺回的那种悲愤的心情哈、啊。 是是是、 嗯、 所以就歌且从容，悲且从容，就只能这么样子了吧。 嗯， 他就是这么样一个状态。 其实宋词里头说月亮的还不少、嗯、诗人词人也不少。 是，我们就必须要提一提这个我们宋代的另外一位大诗人柳永。 嗯， 其实我一直认为柳永不仅是这个宋代的大诗人、 嗯、 而且是整个中国词史上的大诗人。我对柳永的评价是他几乎是整个词史上的第一人啊、 哦，这么高的评价、嗯、 所以他的词的话呢，我是特别有感受的。比如说这个雨霖铃这一首、 嗯、雨霖铃、啊、寒蝉凄切哈、 啊、寒蝉凄切对长亭晚，这首词的话呢，写的是他据说是跟一位女性的朋友分别。 嗯，柳永也比较有女人缘。 是是是，这因为他行为比较放荡，皇帝知道这个事情了，宋仁宗。 嗯， 宋仁宗就觉得你看你不是喜欢写词吗，是吧，你不是喜欢这个天天玩玩乐乐吗。就是有一首词他写的是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嗯，浅斟低唱， 浅斟低唱， 就喝酒，浅斟低唱、 哦、啊！ 人把浮名换了酒，意思就是说这个科举考这个东西没什么了不起的，还不如这个喝酒啊，这个快活。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首词太有名了，被宋仁宗给听见了。 嗯， 结果考试的时候，宋仁宗一看那个名字，钦点的时候，考进士的时候，钦、 嗯、 点这个名字的时候，一看啊，这个是柳永啊，我知道这个家伙啊。 嗯。 这个家伙不是说人把佛名换了浅斟低唱吗？ 嗯， 让他去浅斟低唱去，要什么佛名呢？ 嗨， 哎，就这也是压制了很多年。 嗯， 这压制很多年怎么办呢？ 嗯， 这个词啊，大家要明白，词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的，就是歌词。 嗯， 歌词要听音乐才有感觉啊。 嗯， 那宋代的时候、古代的时候，这个音乐哪能听呢、啊？没有中央音乐学院，到哪儿去听呢？一些民间的那么样一种比较不入流的那么一些场合， 歌坊啊， 哎，对，这才是音乐听听演唱会的最佳的场所。柳永很长的时间就一天到晚就混在这些， 沉迷其中， 哎，沉迷其中，然后混在这个一些比较身份比较低的那些女性们这个中间，因为 那个时候现在的歌星地位多高啊，那个时候歌星地位可低了，跟这个不认同而已， 跟歌妓嘛混在一起。 哎，对，所以呢他可能当时写雨霖铃的时候，我们再讲到雨霖铃、可能就是与一位歌星分别。寒蝉栖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念去去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此去今年已是良辰美景虚设，便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当然我们其中有一句前面一句没有念，是因为这句我要重点说一说舍不得念，是什么呢？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一说起柳永的词，真是您这个随口就能吟咏出来哈、而且非常的熟悉。 这句我为什么要说到最后呢？因为是个歌星送他，应该是、或者是他送歌星，这个就难说了啊。今宵酒醒何处，把人送走了，他呢又得喝酒麻醉自己。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估计是要睡到杨柳岸了。因为喝醉酒了就睡到杨柳岸了。晓风残月，晓风是指已经睡到天快亮了。在那个杨柳岸的河边睡到天快亮了。残月，记住这个残月，残月是指圆圆的月亮都要变成白色的了，变成残月了，因为天快亮了。状况就是说他送友人或者是友人送他之后，其中总有一个人要喝醉酒，要在夜晚一直醉倒在这个杨柳岸边，在河岸边醉倒了，圆圆的一轮月亮慢慢的慢慢的一直到白天变成一轮残月，他的酒也醒了，看见那个有点白白的月亮，大家可能都有感觉吧，就是天快亮的时候那种圆月，那种月亮啊，我们很多人是不会注意的。为什么？因为那个点是没有人看月亮的， 大家都在睡觉。 对，大家都在睡觉，那是天快亮的时候，那种月亮被柳永称之为残月。本来很多人都认为说残月跟我们八月十五看到的那种意意灼灼的那个月光有什么关系？恰恰相反，我是认为是柳永就是因为要重点提到这个残月，让人回想到他曾经是多么的光亮皎洁。只不过是我醉了一夜，然后因为我思念友人的离去，我很难受，那就跟现在那个晚上喝醉酒的人一样，就路边就睡着了， 露宿街头。 露宿街头，他呢就是露宿这个杨柳岸边啊，河边，天一亮，本来之前还有点印象的那个非常美好的一轮月亮，现在看上去是一轮残月了。人生的凄苦，那种恍惚，那种郁闷，怀才不遇，那种只因为自己的那种性格而造成自己在事业上功名上的不如意，以至于自己对于今后总是一种很模糊，残月嘛，不知道该怎么办。本来夜晚的月亮是最漂亮的时候，你喝醉酒了，这种状况为什么说他的词写得好啊？只要我们一个失意的人，尤其是失意的人，看到这首词的时候，真是要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我真的是有时候失意的时候，心情苦闷的时候，读这首诗的时候，真是忍不住都要为他而落泪。我就无法想象这样的人，这个词他怎么能写得这么好？其实很简单的汉语就那几个字，但是你要是 它的不同的排列组合带给你真的是很多很美的这种感觉哈。 今宵酒醒何处啊？你酒醒了在什么地方？顶多就是杨柳岸，也就是还是睡在杨柳岸，抬头一看，晓风，早上的风微微吹着，抬头一看，本来是晚上那么漂亮的月光，现在看到是残月，或者是一轮不是特别漂亮，但是又可以去联想到昨天晚上的漂亮的那样一种状况。 所以说真的中国的这种语言文字真的是非常的美哈，细细解读能够品味出很多非常优美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 那么咱们的国家素来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这样的说法哈。昨天我们的节目里呢也聊到了《红楼梦》当中的一些中秋的诗词。那么在明清时期，这个中秋啊，还有这个吟咏月亮的这个题材的诗词还多吗？ 多。 最盛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唐宋了。 为什么说我们总认为说唐宋时期是更多呢？因为它好的 佳作颇多。 颇多，所以就认为说它是写的最，其实不然。写的最多的还是明清时期。那个时候因为人口的数量啊，读书人的数量都比以前有着成倍的增长， 还有是离得近可能会留下来多一点，是吧？ 你比如说钱东皇，他一个人写了，据说就写了4万首诗，整个唐诗都只有4万首，他老人家一个人就写了4万首诗。 皇上随便写一首都得留下来。 对，不过后人评价说乾隆啊，他写的那些诗都是口水诗，就是啊什么时候他就来诗了，就是那种状况。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说这个明代的有一个大才子，这个才子啊，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甚至有时候是不亚于这个苏东坡的，就是我们人人都知道的唐伯虎。 啊， 唐寅， 关于他后来的影视作品也有很多哈， 非常多非常多啊。他呢，这个人的诗啊，在很长一段时间呢是被低估的。他写诗啊，他除了这个有一种明代人的那样一种小品文的风格，以这个很精致的东西见长之外呢，还有的话呢，他也有一些很有哲理的东西。比如说，他有一首这个咏月诗叫把酒对月歌，这首诗呢它重点来说李白啊，它是很有意思的，它是从李白入手。李白前时原有月，唯有李白诗能说，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这个诗就是一点题，就是告诉我们说，好像说李白啊，他是那时候的有月亮，他的月亮是最美的，因为他写月亮写得好嘛，唯有李白诗能说，月亮是好的，别人都说不好，但是李白的诗能把它说得特别美好。李白如今已仙去，李白死了，从他生活的年代到李白生活的年代已经隔了700年左右了，李白已经仙去700年了，然后呢月亮呢当然是在天上呢有700多，不止700多个了，是吧？每你看这个月亮我们算一算，12个月嘛，一年12个月，一个月差不多就圆缺一回嘛，是吧？700乘以12，这个已经圆缺了快10000回了。从这个李白到这个唐伯虎，他写的这首诗歌的话呢，也是抒发了一种好像前人呐、把这个月光诗啊都已经写完了。我唐伯虎虽然说再有才，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嘛，再有才似乎都不能写出什么了。他表达的是这么个意思，同时呢隐含着表达的是，到了唐伯虎这个时代，到了明代的时候，中国的古典文化已经发展得非常厉害了，基本上是最高峰了啊！但是呢写诗这个方面呢，好像是盛唐这些李白杜甫这些人又摆在眼前，700多年之前的人摆在眼前也超不过，就只能对着月亮呢抒发一下这种今不如古这种情绪啊。但是月亮最后他说的是，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梅花月满天。那他说自己不登天子船，也不上这个长安眠，不上长安眠就是不到长安去这个住宿。因为古代要赶考，那个时候都是到首都去赶考，就得要住宿嘛，是吧？他最后表达的是，就是说我反正也不想当官，我不登天子船，我也不去长安啊，我不去首都，顶多就是姑苏城外的，我拥有一个茅屋，然后的这个万树梅花月满天。他做了一个别墅叫梅花庵。这他自己在苏州那个郊外做了一个别墅叫梅花庵，种了很多梅。主要只要拥有姑苏城外的一个小别墅，他自己说是一茅屋，其实确实不是茅屋啊，太谦虚了。他老人家可不能住茅屋啊，顶多还加上一点梅花，然后加上现在的是月满天，最后呢是点题了。实际上他怎么不想去做官呢？这唐伯虎早年也是积极的进取，运气不好啊，最后考了个进士的时候，结果受连带，因为他的朋友搞这个作弊，牵涉到他，最后就被官府羞辱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当时对于这个作弊的人呢，连带人的这个打击非常大嘛，他就认为受到屈辱了，受侮辱了，这一辈子呢顶多就做了一个举人。就是说举人之后呢，他是唐解元嘛，外号叫唐解元。为什么他举人是考的第一名，是全省第一，举人是在省内考，考上这个省内的举人之后才能考进士，在明清时间是这样。他就是在考，从举人考进士的这个过程当中受到牵连，他的友人呢因为作弊他也受到牵连了，是这么样的。所以一辈子也没做官，就天天就是写诗作画啊，跟秋香玩一玩了，是吧？最后呢就点题了，我也不登天子船了，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梅花月满天。说实话， 如果是能够在做官的基础上像苏东坡那样再来一姑苏城外， 嗯， 再来一茅屋，再来一梅花庵，再来一万树梅花，再来一月满天的话， 那就很圆满了， 那就是圆满了。所以说白了，唐寅、唐伯虎还是在书写的某种遗憾， 不得志的遗憾， 看着月亮在发泄一种遗憾。 那么我们刚才呢说的更多的是这个古诗词当中吟咏月亮的哈， 嗯， 那么在我们这次哈、啊、也是征集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吟咏一些中秋的这个咏月诗哈、 嗯、 我们有两位嘉宾也不约而同的是选择了一首现代的诗、 嗯、 艾青的我的思念是圆的、 嗯、 看来这首诗也是挺深入人心的哈， 嗯， 到了现代之后对于格律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之后，是不是我们在中秋的咏月诗当中也能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表达呢？ 对，现代诗跟古代诗相比的话，最大的优势就是把个体的更多的不同的感受啊，更大范围呢，更广的把它表达出来。 嗯， 艾青的这个我的思念是圆的确实是一首好诗啊。我曾经最近也写了一首诗呢， 嗯， 我也是写这个月亮的，因为工作关系嘛，近一段时间我都在北京的农村看见月亮。 石板坊村的第一书记， 经常看到这个石板坊的这个山区的那个月亮。 是，我知道您在那儿工作的条件也是比较辛苦的，一个人住在办公室里头，也是跟家人要分隔开哈，因为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偏僻，开车走比较长的时间。 是是， 经常也有机会一个人在山中的办公室里望月哈。 经常望月，经常望月。今年正月十五的时候，我们还跑到山顶上去了。 啊， 山顶上，当时有几个朋友，还好是有几个朋友一块儿，我们到山顶上去对着月亮狂吼。 嗯 啊。今天趁着这个机会啊，我也很激动，我想把我写的这个月亮的诗给大家读一读。我不会朗诵啊，因为我的普通话也说得很烂。 太好了，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好，这首诗歌名字叫做满月念及石板坊。一个故事还远未结束，另一个便飞来找麻烦。冰凉圆滚的月儿撑破夜空的每一道疤痕，石板坊将如何承受山巅最猛烈的压榨？多少个满月曾经放手焚烧核桃树的每一寸肌肤，多少个满月还为强吻磨盘石的骄奢放荡，多少个满月沉沦在山脚下的十八层地狱，多少个满月全无天体运动的锦绣荒唐，多少个卖弄阳光的山坡小屋，选择一个赏给天时地利的禽兽，多少个时光不能感动的洞穴，舍弃一个挂上神仙赠予的星云图，一个十年埋伏的满月还未见，多少个时光不能感动的洞穴，舍弃一个挂上神仙赠予的星云图，一个十年埋伏的满月还未结束，另一个无怨无悔急着袒露胸怀。 也是杨盼先生有感而发哈。 是，那天我还不在村里说起这种事，那天是在我单位学校里面办一点事情、 嗯、 那天是在学校里面的一个晚上，刚好是看见一个满月了、嗯、 杨盼其实也是梁老师在一所大学里教书， 在去这个做这个第一书记之前呢，就在大学里面教书是以前了，现在是搞行政工作。总之说起来还是一个看见月亮呢也想学李白学唐伯虎他们动动琴的那种文艺青年吧。 月圆之夜也想起了石板坊村您在这儿也工作了得有两年时间了吧？ 对，快两年了，快两年了。 也是为乡亲们脱贫致富、嗯、应该说想了很多的办法哈。 是因为9月21号我们在村里面举办一个中秋节的活动， 嗯， 邀请村里面所有的人，主要是老人嘛，团圆一下、 嗯、因为石板坊村呢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 对 对 主要是一些老人留守， 对，他们很孤独， 嗯， 他们需要有一些这样的能够聚在一起的平台， 嗯 啊，我们刚好是趁着这个中秋节举办了这么一个吃月饼赏月吃点水果啊，我们还做一点菜啊，专门找了一个石板坊的一户这个百姓在家里面、嗯、给大家做这么样一个中秋的团圆的这么一个活动。 中秋的假期亦或是十一的假期都可以去石板坊村看一看乡村的美丽景象，去看一看您奋斗的地方哈。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嗯、 所以您的这首满月念及石板坊其实也是借月抒怀哈。 对，月亮啊就像我们很多大诗人都说过每年都有， 月亮圆的时候，每个月都有月亮，时代在改变。但是如果是你在一个很孤独的人很少的情况下，就比如说我所在的那个村里面啊，那个山村里面，站在那个山腰上面，或者站在山顶上面看着一轮满月的时候，可能你的心情就跟你在城市里面看见你的就不太一样。我记得许美静有一首歌叫城里的月光。我们当时就是跟几个朋友看见一轮满月的时候，在农村啊，在这个石板坊的深山里面的时候，忍不住的就唱起了这个许美静的这个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所以说不管是古诗词还是用现代的这种白话的这种语言来吟咏这个月亮，都有很多优美的诗词留下来，包括梁盼先生您刚才给我们念的这首满月念及石板坊，其实大家都是借由月亮来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感。所以呢，月亮真的是寄托了我们很多的这种感情在里面。有相思，有自己对于过去的思念，还有对未来的这种期许等等等等哈。月亮被我们赋予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期待在上面，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好的作品，也能够看到梁盼先生您的这个好的这个作品出来，也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说一说，好吗？ 好好好，下次我再跟大家用我那非常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来朗诵。 也有特色。今天非常感谢梁盼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祝您中秋快乐。 好好好，大家中秋都快乐，谢谢谢谢。 也祝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中秋快乐。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星城帮帮团》节目。明天早上7:30，《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2018年10月1号起，全军将恢复播放作息号。2019年8月1号起，全军实施新的4号制度。军号的功能定位都有哪些？军号有哪些类别和哪些不同的号谱种类？为什么要恢复4号制度？4号制度随时代变革都有哪些变化？2019年的新4号制度有哪些新的变化？城市文化范儿邀请新闻评论员李克峰和您一起畅谈军号嘹亮扬军威。 别等了，再等就真的没有了。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瑞麟乳业特别带来买羊奶粉送羊奶粉再送金钥匙的优惠， 是 活动只此几天，热线是4007106108。 我不想重申这一次的优惠力度有多大，我只想说这是我做8年的享购主持以来从来没有做过的福利政策。羊奶它不是奢侈品，不是高档的营养保健品，它只是实实在在的乳制品，是需要我们日常补充的基础营养，所以呢需要每一天的坚持。